好，现在同仁说抱歉了，因为今天这个突然下雨，桃园回台北的这个高速公路上疯狂大塞车哦，所以塞到现在呢，因此我们今天会稍微晚下课一点哦。同学，等一下呢，一样哦，有人要来接你的呢，请传个简讯跟他讲一下，我们今天大概10:15左右呢，应该不用那么晚了，大概10:10哦，今天课程的进度啊，不要害怕，超5分可以吗？超这么多吗？10:10跟10:15，好啊，大概10:10哦，所以呢，你的阿娜达要来接你的呢，稍微等一下简讯呢，传给他一下，好啊，那赶快呢切入重点来看一下第三章的部分。我们上礼拜呢，把整个第二章呢，从继承主体呢，一直到继承回复请求权看完之后，今天进入到另外一个单元，第三章呢，关于遗产的继承。那这一章顾名思义呢，强调的重点跟第二章不太一样。第二章是在继承人的身份资格的部分，那第三章则是在讲呢继承的实际内容，还有继承的一个类型。这是呢整个第三章呢所要谈的一个重点。那简而言之啦，第三章最主要是针对继承的客体来做介绍，那第二章是针对继承的主体呢来做说明。好，那整个第三章的基本架构呢分成两大单元。第一个单元呢在第二页以下叫做继承的效力，着眼的是说呢继承的权利义务内容啊。我们一般来讲说，你继承了某人的遗产之后，那么到底你跟某人之间有什么样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整个第一节所要谈的。再来第二个主轴呢则称为继承的类型。那么继承的类型呢，在各位书上呢最主要呢有所谓抛弃继承、无人承认继承，还有单纯继承呢这三种的形态。那在各位的书上呢是属于后半段的单元，在88页以下第二节呢关于继承的类型。那么其中重点当然是摆在第一节啦，因为第一节涉及到呢98年呢继承法全新修正后的所谓全面限定责任主义，那你必须对新法的内容、解释的特色，还有计算题的实际演练呢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因为这个单元呢涉及到呢内容比较庞杂一点，所以呢我们会留一堂课的时间呢用专题的方式来跟同学介绍98年呢全新修正后所谓限定责任主义的立法。因此今天暂时不会呢去碰触到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必须等到其他相关章节念完之后呢才能有办法回过头来一起做一个总整理。所以我们先请同学看一下第一节的部分。那整个第一节呢基本上呢第一个标题所谓继承的费用，这个也先跳过去，都是留到专题当中再一并介绍。我们会先跳过去的单元都有一个特色，也就是全部都是涉及到呢具体的一个遗产的分配跟计算题有关。各位继承篇那个观念请你注意，不要按照法条的顺序来念。像这个第二页以下就是标准的一般的教科书跟补习班用书的编排方式，按照条文的顺序跟你做逐条示意，从149条开始，那紧接着150条，一个条文一个条文慢慢来谈。那这种方式其实非常不好，因为按照条文的顺序呢你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条文的一个体系架构，你也不清楚说这个法条到底在继承篇占有什么样的角色，它如何影响到一个实际遗产的计算分配。所以与其呢按照条文的顺序一条一条带你念，我们习惯上来讲就把这一些法条呢全部留到计算题的这一堂课呢，用专题讲座的方式呢来跟你呢详细的说明到底这些法条跟制度之间呢如何影响到一个实际案例的一个计算。所以今天呢涉及到计算题呢全面限定责任的部分我们就先把它跳过去。所以呢一开始呢请你翻到第8页以下，来这个第8页以下呢继承的内涵呢，这个东西呢同学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呢不用去理会它，因为整个标题三几乎是把你大二物权篇共有的章节呢重复的东西拿来讲一遍。因为各位都晓得遗产在还没有分割之前呢各个继承人之间是标准的共同共有关系，那既然是共同共有的法律关系，这个单元只是简单跟你描述那各个继承人对于共同共有的遗产呢到底要如何使用、收益、管理、处分。那这其实你大二物权篇在共有章节就念过了， 完全回归共同共有的一般原则，因为毕竟呢，遗产未分割前，既然都是共同共有关系的话，相关的游戏规则、法条的依据、继承法没有必要重复规范，直接回到物权篇一般原则处理。所以呢，从我们书上的第八页以下，你一路往下翻的，翻到第十二页的一个部分呢，这全部都是呢物权篇的概念呢重复的出现而已。这个课堂上就不浪费时间，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回家看一下。那要稍微提醒你的是，跟物权篇没有关系，继承法自己有特别规定的情况。来，你回到十二页以下。十二页下呢，1171条之下呢，有一些呢关于应继遗产的继承篇自己本身的特别规定。那这个今年呢，各位如果参加议事的话，选择题呢也考过，算是呢标准的法条记忆型的考法，不难，但是你条文背熟啊，这个东西说真的呢，大概申论题、实例题考的几率也不大了。选择题偶尔拿来考你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法条记忆题呢？来，你看一下1169条和1168条以下，我们书上呢这个十二页以下呢，基本上就是针对1168条以下的规定呢，简单的跟同学来做一个说明。那么呢，这个东西你直接对照法条就好了。从1168到这个117条呢，这四个条文，我们很快的呢，直接带你看法条，你把重点注记在条文旁边就好了。来，168条怎么讲呢？遗产分割后，各个继承人呢，对于呢按其所得的部分呢，与其他继承人因分割所得的遗产呢，赋予呢出卖人同一的担保责任。这个叫做呢继承人呢相互担保责任的一个规范。那有关这个相互担保责任呢，详细的内容呢，我们书本后面呢还会有一个单元呢来加以介绍。那么呢，你只是简单的呢，今天先带你看一遍条文，了解一下这个观念。什么观念呢？上位概念，就是公平原则的考量之下，基于继承人平等原则、公平原则的考量之下呢，立法者就认为了，今天遗产分配的方式可能很多，有的时候是大家原物分配嘛，比如说老爸三块土地刚好一个人一块，那有的时候会呢原物分配夹杂金钱补偿，有的兄弟分到土地啊，有的兄弟呢拿钱，那有的时候是完全的变价分配，你们把所有的遗产卖卖，每个人用现金呢来加以清偿。那这么多的排列组合，不同的分割方式里面呢，有问题的就是啊，那万一你是原物分配，有些人分配到的是呢具体某一个特定财产的话，这个财产可能会有瑕疵。比如说只有两个兄弟呢，那么老爸呢留下500万的现金，还有一栋市价500万的房子，那本来理论上来讲，一个人拿现金500，另外一个人拿市价500万的房屋，应该很公平才对。但是呢，立法者认为分到金钱的当然没有问题，金钱不可能有瑕疵的问题，吼，500万现金就500万现金。但是分到物品的呢，有可能你事后发现标的物有瑕疵，譬如说这个房子呢搞不好会漏水啦，还是呢有其他的瑕疵等等呢，会导致房屋的价值呢因此而减损。那在房屋的价值呢因此而减损的前提之下呢，那请问你啦，这一个分到房屋的继承人不就很倒霉吗？那这个倒霉的继承人呢，到底法律上面有什么样的权利可以主张？那立法者在1168条就说呢，这时候其他的继承人呢，把你的地位拟制跟出卖人一样，你要负一个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你要担保呢拿一点钱去补偿呢这个分到有瑕疵物品的继承人啊。这就是1168条呢继承法非常特殊的规定。那你注记一下这个1168条的规定呢，我们详细的文字说明在82页的部分。这个82页的部分呢，同学往后翻，有一些呢很琐碎的学理概念，麻烦你注意一下。文字的部分一样，书上都整理得很详细，所以各位一个字都不用抄，课堂上听懂最重要。那82页以下你看了会吓一跳，哇，篇幅很多， 从这个呢82页一路呢看到87页的部分，整整5页的内容都在跟你介绍呢1168条。那这个法条是林秀雄老师的最爱，他在法研所曾经出现过，但是国家考试没有考过，因为毕竟太学术太学理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起见，以前我们都是跳过去请同学自己念，但是后来发现效果不彰，后你自己念的问题一大堆，不如花一点时间稍微跟你讲解一下，有人带你听过一遍，可能这些期刊论文的内容呢你会比较好了解啦。整个专题在谈什么呢？整个专题在谈一个立法论的解释跟批判。这个法条其实很多的学者呢都不以为然，条文本身真的是有一点点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继承人之间的关系，立法者怎么把它拟制成好像买卖契约，好像买受人跟出卖人的关系，一开始的方向就有问题了。遗产的分割呢，无论如何呢，它的性质或者它的立法体例来讲呢，都跟在篇的买卖格格不入，所以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学者就认为实在殊难想象，为什么立法者要把继承遗产的规定呢去适用到什么买卖章节相关的法理，所以冒出一个168条，很奇怪的说呢，分得的遗产呢赋予出卖人同一的担保责任，好像把各个继承人之间拟制成为买受人跟出卖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好，不管了，立法论骂归骂，这跟你考试无关，考试呢你还是依照现行法的规定来加以解释。那整个168条解释论的重点何在呢？它的重点就一句话，如何去解释法条所谓的赋予出卖人同一的担保责任。那你要把记忆拉回到你大三的载课里面，买卖契约当中呢，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呢，请问你法条的规定有哪几条呢？来，很快复习一下，这个我们书上都有，359、360还有364条，这是呢载个里面呢物资瑕疵担保章节里面的一个规定。好啦，所以亲属篇的跟继承篇的考点就是，你怎么去把买卖章节的条文拿到继承法里面解释，这你必须看过相关学者的期刊论文才知道。好，那解释的重点呢，同学课堂上认真的听一遍。第一个，请问你364条有没有适用？这是学说上唯一没有争议的，打一个叉。为什么呢？这个单元的考点就是啊，我们不能够把买卖契约的规定照单全收，只有在性质不相冲突的前提之下，买卖契约的法条才能援引到继承篇解释。在这个大方向之下呢，364条首先就中箭落马，因为在载个的章节里面呢，364条叫另行交付无瑕疵之物，只适用在种类之债。种类之债里面呢，如果你买受的物品呢有瑕疵的话，因为同种类的物品还有很多，有很多的替代品，所以你可以要求出卖人另行交付一个无瑕疵之物。好，那继承法学者怎么讲？戴老师跟林秀老师都认为说，这个载个的规定根本不能够用在继承分配，因为所有继承的遗产都是特定物的关系，你老爸留下来的遗产就特定这个范围，既然都是特定物的关系的话，殊难想象有所谓种类之债呢另行交付无瑕疵的问题。确实的，你老爸就留下 A 屋这个房子， A 屋有瑕疵，难道你还对其他的兄弟说，哎， A 屋有瑕疵，所以你们呢等于出卖人要另行交付无瑕疵的 A 屋？开玩笑，全世界就这一栋 A 屋而已，并不是所谓种类之债的关系，你怎么要求其他继承人还另行交付一个同种类的 A 屋给你呢？法学逻辑上殊难想象。所以呢，分得的遗产有瑕疵的话，第一个就排除掉，364条适用。好，那紧接着再来看360条有没有适用呢？360呢，同学特别注意一下，继承法学者的特殊解释论就来了。360条本来在买卖的章节叫做呢损害赔偿的规定， 法条写得很清楚啊，出卖之物呢欠缺呢保证的品质，或故意不告知瑕疵者呢，买受人可以要求出卖人呢负金钱损害赔偿责任。严格来说，这一个条文呢应该在继承篇里面也没有适用，因为从法律的逻辑来讲，遗产分割的时候，殊难想象有什么欠缺保证的品质，还是什么故意不告知瑕疵。这个呢，恐怕在具体分割上面呢，也殊难想象。很少人在分割遗产的时候，你的哥哥还跟你保证说，弟弟你安心后，这个房子分下去，我保证你不会漏水。结果你住进去第一天就漏大水了，这种情况殊难想象了。所以本来从这个概念法学逻辑来讲，360的构成要件似乎也跟遗产分配呢格格不入。可是身份法学者的特殊见解是，这一个条文不但可以用，而且林秀老师在文章特别强调，反而要优先适用。来，为什么呢？继承法学者针对这个条文有一个很特殊的解释，特殊的点在哪里呢？360是要求说呢，其他继承人负金钱赔偿责任，那金钱赔偿责任最能够避免所谓分割法律关系复杂化，最能够简化继承关系，所以不但能用，而且要优先适用。来，什么意思呢？举一个具体的案例，不然同学可能听了老半天觉得很抽象。好，就像我们刚刚的例子，甲死亡呢只有 A 跟 B 两个儿子。好啊， B 子呢分到500万的现金，啊 A 子呢分得市价500万的 A 屋。好，那标准的考题的形态就是 A 屋后来发现漏水有瑕疵，那题目会告诉你 A 屋漏水后经过鉴定市价仅余呢460万，漏得很严重，导致减损了40万的价值。好，那仅余460万，请问你 A 在法律上对 B 有何权利可以主张？这时候你看继承法的文章怎么写呢？ A 对 B 就主张168条，遗产分割后各继承人按所得的部分对于其他继承人分割所得的遗产赋予出卖人同一担保责任。来，回到黑板上，转化成白话文的翻译怎么翻呢？这个时候吼，有瑕疵之物的继承人就是 A 子呢，法律上我们就拟制他是买受人，用假想拟制的方式，然后把呢其他没有分到瑕疵物品的继承人拟制成为出卖人。不得已法条这样规定，所以你只好硬去函设在买卖契约的概念，把没有分到瑕疵物品的 B 子呢拟制成出卖人。好，然后呢法条说呢赋予出卖人同一担保责任，怎么赋呢？ B 子就是必须对 A 呢赋一个物资瑕疵担保，视为 B 呢卖了一个有瑕疵的房屋呢给 A， 所以必须要赋瑕疵担保责任。那么这个担保内容就是要给 A 金钱赔偿。虽然呢 B 子不可能对 A 有所谓保证品质跟故意不告知瑕疵，但是我们身份法的解释重点认为360的适用呢，我们就把民法在个里面的构成要件用立可白涂掉，好像不存在一样。360本来明明是说出卖人要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欠缺保证的品质才有适用，但是戴老师跟林秀老师都说呢，这条在继承篇不要这样解释，因为你这样解释等于永远没有办法让 B 负损害赔偿责任。我们今天就是想要 B 负损害赔偿责任，为什么想要这个结果呢？你注意再听一遍，因为身份法的学者认为呢，单纯让 B 子负金钱赔偿责任最能简化继承法律关系，避免重新分割的困扰。因为这个问题如果要解决最简单啊，B 拿钱来贴补 A 最干脆。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你要把所有的遗产再重新分配、重新估价，反而徒增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所以整个360解释的上位概念，同学只要牢记，身份法学者的指导法理就是避免所谓继承法律关系复杂化，避免重新分割的困扰。所以我们的核心概念就是尽量维持原分配方式， 然后让其中一个人拿钱去贴补另外一个人最单纯。所以你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只好硬把360呢做不同解释。硬是说360条呢，这个时候的 B 子呢不需要有所谓故意不告知瑕疵或欠缺保证品质的情形，那么就应该要对 A 负损害赔偿责任。这是360的第一个解释论重点，它的构成要件呢，我们身份法的学者另有解释的一个内容。再来第二个重点呢，何在呢？第二个重点在于啊，这一个呢，负损害赔偿的金额呢，你168条看清楚，168条第二句话，按所得的部分，诶，什么意思啊？拜托吼，插这里没讲 ，B 要赔钱贴补 A。那么请问你要贴补多少？你不要傻傻的讲贴补40万，为什么呢？瑕疵减损虽然40万，但是呢法条是说 B 子呢只要按呢其所得的部分，按你分得遗产的比例赋予出卖人同意的担保责任。什么意思呢？这个案例里面只有两个继承人，所以每一个继承的应继份各1/2，因此呢瑕疵大家要扛的比例不是全部，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自己应继份比例去分担。所以 B 子的应继份既然只有1/2的话，整个瑕疵金额40万，他老兄也只需要扛一半，负20万的责任，这样才公平啊。B 子掏出20万给 A， 这样两个人地位才公平。因为 A 拿了20万之后，他实际分得的价值480， B 呢口袋掏出20万，他实际剩余的价值也是480，这样反而才公平，而不是由 B 呢一个人去拿40万出来。这就是呢第二个解释论关于360条的一个概念。那详细的文字说明刚好就是同学书上呢83页中间这个问题呢所提到的。所以为什么请你一个字都不用抄，听懂最重要。因为刚刚所讲的相关法律概念呢，83页中间这个我们书本的文字呢都有详细的一个说明。好，这是呢第二个法律效果，360条不但可以用，而且优先适用。立法理由是避免法律关系的一个复杂化。好，那360看完之后呢，紧接着来看359。啊，359能不能用呢？来，啊，你忘记了，同学自己翻一下再走。359条规定说，物有瑕疵的话，你可以减少价金。那文字的说明一样，哦，各位书本往后翻83页以下，减少价金跟解除契约。好了，那这样的一个再篇的规定如何套用到所谓呢继承篇里面呢？那各位你看一下书上84页，同学会觉得很头大，哇，这里是一个学说乱流区吼。359条的解释啊，怎么动不动戴东雄老师跟林秀老师呢又讲的不一样？那两位学者的出发点又不一致，形成了好像很复杂的学说争议。其实一点都不难，你把它稍微发挥想象力呢，脑袋转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一样哦，都不用抄半个字，你课堂上听懂最重要，因为书本文字的说明都很详细了。回到黑板上，请问你，什么叫解除契约啊？什么叫做减少价金呢？先来看比较简单的解除契约的一个概念。那么解除契约的一个概念呢，基本上来讲呢，林秀红老师的见解认为啊，这句话各位真的不难懂。因为呢，既然法条的用语359是说解除契约，那前提继承人间一定要有契约存在啊。再请问你了，继承人之间什么时候会有契约存在？一定是你们遗产的分割采的是协议分割的情况，是大家儿子女儿坐下好好谈，定一个协议分割契约来分配老爸的遗产。所以依照林秀红老师的见解呢， 你如果要主张三五九的解除契约，法律的概念一定只局限在呢协议分割的时候才有适用，所以解除契约的概念呢应用到继承法上就变成各个继承人主张分割契约有重大瑕疵，解除这个分割契约的效力，我们再重新加以分割。这就是林秀荣老师呢针对所谓呢契约解除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法律上的一个解释。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戴东雄老师有不同的见解。那戴老师的见解呢，就是在各位书上呢84页呢 A 这个段落的文字说明啊。那戴老师的见解认为呢，除了遗嘱指定分割方法之外呢，其他分割的类型都有解除契约重新分配的适用。解除契约在民法的概念就是呢，我们要求重新分配的意思啊，重新分割的意思。那么所以说呢，在戴老师的见解之下，除了协议分割可以解除契约要求重新分配之外，法院的判决分割呢，用这种模式所形成的分割方案，继承人间也可以要求解除契约另行分配。那当然书上有列戴老师这个见解，林秀荣老师一定不以为然的提出批判。批判理由很简单，法院如果是形成之诉裁判分割的话，那么根本客观上没有契约存在，为什么你认为这时候继承人还是可以主张解除契约重新分配呢？法理上面恐怕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戴老师这个见解呢，林秀荣老师有提出相关的一个批判。但无论如何啦，两位老师的见解不一样，纯从法律理论而言呢，林秀荣老师的见解呢似乎呢比较呢正确一点。那么相关的一些文字内容呢，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对照84页非常琐碎的一个学说争议，懒得记的话直接记林秀荣老师的见解，因为说真的会考168，大概林秀荣老师的几率比较高啊，因为文章都是他在写的，所以你真的记不住这么多特殊见解的话，你就以林秀荣老师的见解出发呢，会比较好懂一点。好，那么接着往前翻，翻到83页下面，那减少价金要怎么解释呢？一样，又是林秀荣老师文章的一个特殊见解呢，同学稍微的记一下。减少价金，林秀荣老师的见解认为呢，这个呢，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这个解释都不难，只要你发挥一下想象力，其实很好懂。发挥什么想象力呢？减少价金继承法的见解认为呢，这个名词要套用到遗产分割，它指的就是呢，有些人分到东西，有些人是原物分配，有些继承人则是分配到金钱，只有呢有人原物分配，有人金钱分配，这两种分割方法并存混杂的时候，才有这个法律效果的适用。所以这个法律效果指的就是呢，哎，我今天像黑板上那个例子，我今天呢分到 A 屋有瑕疵，而我的兄弟呢分到现金500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何谓呢减少价金呢？法律的概念就是啊，A 屋呢有瑕疵的那个继承人呢，他的瑕疵是40万，他可以要求对方呢要分担20万。那你要求 A 子呢，或者要求其他兄弟分担20万，这个分担的依据，你也可以解为说构成所谓减少价金。 等于说呢，我的嫁金的权利呢就减少了，请他呢贴补一点东西给我了，请他补个200,000元给我的意思。所以减少嫁金一定是说有人原物分配，有人金钱补偿的情况之下，那那个原物分配有瑕疵的人呢，可以要求那些呢没有瑕疵哦，没有分得瑕疵的继承人呢，多少贴补他一点的金钱。那那些继承人贴补出去的金钱呢，概念上可以理解为说，好像是嫁金的一个减少一样的一个观念。这就是减少嫁金这个法律效果呢，含涉到继承篇里面它的一个意义所在。好，那讲到这边，同学知道衍生的考点是什么呢？这个选择题会这样问你啦，如果今天继承人是全部原物分配，大家都是拿到原物，或者全部的继承人都是变价分割的金钱分配，考题这样设计很明显的就是在考你说，当大家都是原物分配或金钱分配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去适用359条减少嫁金的概念，因为法律的逻辑没有办法加以含涉。再次强调，这个减少嫁金的前提一定是有部分人受原物分配，有部分人呢受金钱分割。那我们书上83页最下面出题字的部分，就是跟你强调这个学说上的解释论点。好，以上就是把1168条呢，这个条文呢跟买卖契约物资瑕疵担保章节的关联性，很快的把重点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你会发现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法，因为这些衍生的法律学说，你如果没有事先准备过的话，你还真的不晓得说1168条继承法的学者可以在解释论上变出这么多的一个把戏。好，那么呢，最后呢，请你看到86页，1168条所有的抽象概念，我们就用林秀荣老师的这个文章呢，来跟同学做一个呢总整理，让你熟悉一下抽象的法条转换成实例题的时候，它的实例题会怎么设计的。那你看这个题目，甲有子女呢，乙丙丁三个人，甲生前立有遗嘱指定遗产分割方法，所以这个遗产分割是呢遗嘱指定的方式，不是协议分割哦。题目看久了大概稍微有 sense 了，为什么林秀荣老师特别强调遗嘱指定分割，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说，依照他的见解呢，这个题目大概不会有解除契约的可能性，因为根本不存在协议分割的契约。好，接着往下看，遗嘱怎么指定呢？乙呢得到300万的房屋，丙得到300万的土地，丁得到各150万的画跟花瓶。同学观念清楚，又应该知道隐藏什么争点，隐藏的争点就是他也不会有减少嫁金的问题。出题者林秀老师刻意设计，你们三个儿子都是原物分割，没有人夹杂金钱分割，所以标准的林氏风格的考题呢，考你我们刚刚黑板上讲的特殊见解，请你现学现卖。好，所以接着往下看，看起来很公平，三个人都分到300万价值的遗产，但是遗产分割完成后，丁发现他的花瓶有裂痕，经鉴定后价值仅剩75万，花瓶本来是150的，价值剩75，所以损失减损的价额就是75万。针对减损的75万，丁对乙丙呢可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来，就是考你了，分到有瑕疵之物遗产的继承人丁，针对他减损的75万元，如何主张权利呢？来，同学直接看书本，训练你的答题技巧。这种168的考题呢，作答的格式是固定的，你就分两段。第一段呢，你看一下标题，做什么样的权利主张？第一段的写法就是，你就把呢168条的文例抄一遍，他说适用买卖契约的规定，所以就分点分项。买卖契约物资瑕疵有三个权利，第一段写364绝对没有适用，理由刚刚讲过了。第二段写360有适用，因为避免所谓呢分配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所以86就讲说扩大活用360解释的结果。没有瑕疵遗产的乙跟丙两个继承人呢， 他们要对丁呢负损害赔偿的责任，所以丁对乙丙享有360金钱损害赔偿权利，避免重新分割的困扰，就是叫那两个兄弟拿钱贴补他。所以第二段你要写360这个权利是有的，第三段359这个权利就没有了，没有的理由刚刚讲过了。减少价金不可能，因为全部都原物分配。解除契约依照林秀老师见解也不可能，因为这是遗嘱指定分割方式，不是协议分割。所以你把这个法律上的论点呢写清楚，答案就变成你也没有359的适用。所以整个结论就是呢，丁只能对乙丙主张360的金钱赔偿。第一段搞定了，剩下第二段考什么呢？那各可以要求多少钱的赔偿，这是我们刚刚讲的168，是每一个继承人依照自己的应继份比例来分担，并不是分担全部的瑕疵。所以乙丙丁三个人应继份各1/3，因此乙丙呢各只要负1/3的责任。所以你总共减损的价值75万，每个人1/3的结果，另外两个兄弟只要每一个人贴25万给你就好了。这就是1168条呢，所谓呢继承人瑕疵担保责任具体函涉而成的一个案例，同学多看几遍就了解这个条文转换成实例题，它的游戏规则会怎么考你呢？好，以上就是呢遗产分割后呢第一个继承法的特别规定，1168条呢相互呢负担瑕疵担保的一个责任。好，那么1168条看完之后呢，紧接着翻到87页呢，1169条。那么这个169条呢，文义的解释很抽象，但是实务的运作很简单。来，条文看一遍，所以我们书上在87页呢也不啰嗦，两小段的文字就搞定了。来，你看条文怎么讲？遗产分割后，各个继承人按所得的部分，对于其他继承人分割而得到的债权呢，对于分割时债务人的支付能力呢，负担保的责任。前项债权如果呢负停止条件或未借清偿期时呢，各继承人仍旧清偿时的支付能力负担保责任。来，为什么书上呢两段简单的文字就搞定了？因为这个条文实务上适用的情形不多见，真正发生了，法条的白话文翻译也很简单。来，这个条你直接写在你小六法旁边了，它专门在处理一种情形，就是遗产当中有抽象债权的情况。什么叫遗产当中有抽象债权呢？譬如说呢，老爸甲死亡的时候，甲死亡还有3个儿子 ABC， 用具体的案例来解释这个抽象条文比较快啦。那人家说老爸死亡的时候呢，哎，有留下一个遗产，但是这个遗产是呢摸不到，很抽象的权利。什么抽象的权利呢？对乙呢有600万的债权，就这样了。我们简化法律关系，老爸留下3个遗产呢，刚刚好，3个遗产价值都各600万。第一个遗产是对外面的乙有600万的债权还没有收，第二笔跟第三笔的遗产呢是2笔不动产 ，AB 2个房屋呢各600万。好，那我们假设啦 ，A 子就分到 A 屋，啊 B 子呢就分到 B 屋，600万。啊 C 呢比较倒霉一点，他分到一个呢摸不到的抽象权利，600万的对乙债权。好，这时候呢169条规范的意旨在哪里？立法者摆明就说，那个分到抽象债权人最倒霉，因为你分到的东西叫看不到摸不着抽象的权利，抽象的权利你就要承担呆账的风险。理论上你好像很风光，有600万债权，实际上能不能收到天知道哦，搞不好乙呢根本一穷二白，双手一摊都没钱了，那这个 C 子不就倒霉透顶，拿到一张600万的借据或者是票据的债权呢， 对乙呢具体行使权利的结果一毛都拿不到。立法者说，我们就是特别针对这种情形，169条规定了，规定什么呢？如果有人分得的遗产呢是抽象的债权的话，你再看清楚一次法条，169第一项说，对于他继承人分割得到的债权，不就是黑板上的 C 子吗？分到抽象债权的 C 呢，就分割时债务人的支付能力负担保之责。什么意思啊？如果债务人没有办法支付，像黑板上例子，某乙双手一摊，老子没钱了，那么这个600万债权一毛都拿不到怎么办呢？变成由其他的继承人 A 跟 B， 他们要担保债务人乙的清偿责任。白话文的翻译就是，乙付不出来的部分 A 跟 B 要帮忙付，因为 A、B 两个继承人，立法者强迫你们要担保债务人的支付能力。啊，所谓担保支付能力，最粗浅的白话文就是你们要帮他付啦。那老话一句，付多少呢？各依照呢应继分的这个比例呢来负担这个所谓呢清偿责任。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A、B 要连带给付给 C 600万，不是，而是 A 跟 B 各自只要对 C 负200万的清偿责任。因为你那600万付不出来，A、B 的应继分各三分之一，他们只要针对自己应继分三分之一的比例范围内负担保责任即可。所以变成 A 跟 B 只要各掏200万元的这个金钱呢，拿来贴补这个 C 子就好了。这就是169条呢立法者特别规定所在。你把它翻译成白话文，成为黑板上实际的案例，翻译起来就一点都不困难了。这是第二个法条1169条，我们书上87页的一个解释。那同样的道理，170条是在补充169了。你接着往下看，前两条规定负担保责任的继承当中，有无支付能力不能偿还其分担额者，不能偿还的部分，由有请求权之继承人与其他继承人按所得的比例分担。哇，好抽象，什么意思呢？一样承接这个案例，看实例题翻译完一遍就晓得了。来，刚刚这黑板上讲什么呢？如果你依照169条，按照169条是 A 跟 B 各对 C 负200万的担保责任。所以啦，A 跟 B 要自掏腰包各掏200万贴补 C。 那有的题目会紧接着往下问你，实例题会接着怎么问呢？这个 B 呢超级败家的， B 本来分到一栋 BU 市价600万，搞不好他好赌呢，这个 BU 一下就卖掉去还他的赌债。所以呢 B 子呢，他等到呢自己也变成无支付能力了，他理论上要贴补 C 200万，但他很害羞的讲说，很抱歉哦，我现在一毛钱拿不出来了，我本来分到 BU， 但是我好赌呢全部都败光，拿去还赌债，我现在也两手空空。好啊， B 两手空空，倒霉的又是 C。 C 呢本来是 A 跟 B 各贴补他200万，他不无小补的，现在 B 一毛钱都没办法贴他，变成只有 A 子呢贴给他200万。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立法者说，我们就是要兼顾大家的权益。所以170条怎么讲呢？前两条规定负担保责任的继承人，来，法条的翻译，谁是负担保责任的继承人呢？ A 跟 B， A 跟 B 本来各负200万担保责任，其中有人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清偿其分担额者，指谁啊？ B 呢也欠缺所谓支付分担的能力，不能偿还他原本应负担200万，其不能偿还的200万部分，由有请求权的继承人谁啊？ C 以及其他继承人 A， 由这两个人呢按其所得的部分比例分担。来，什么意思呢？ B 不能偿还的200万，他原本呢应该分担的200万， 由 A 跟 C 依照法条文解释各自要承担这一百万的损失，所以这个题目的结果就是呢，由 A 呢一个人给付300万元给 C， 那么这是立法者所想到的折中方案。本来属于 B 的200万，现在由 A 跟 C 呢各依应计分比例呢1:1分担，每个人各要去承担呢 B 不能清偿的200万部分，所以呢变成 A 又多了100万的负担，其结果就是 A 对 C 呢单独给付300万。这就是呢169结合170条所得到的一个结论，直接从法条的这个文意呢对照黑板上的实例题呢带你实际跑一遍，你就晓得这些法条具体的案例中要如何适用呢。好，那这三个条文都看完之后呢，来最后来看171条，特别规定剩下一个1171条了。好，那么1171条文字的说明反而请你往前翻刚刚的9至12页。这四个条文可以很基本的做一个呢体系的分类。你刚刚看到的168到170呢是同一国的，因为这三个条文都是在规定继承人间内部的补偿、内部的瑕疵担保责任，都是在强调说啊，我们三个兄弟、四个兄弟之间内部要如何互相补偿的问题啦。可是呢，除了内部有补偿问题之外，外部也可能会有清偿责任的问题，对外的责任我们就是规定在1171条。所以你看一下17条怎么讲的，遗产分割后未清偿之债务呢，如果约定移归一定之人承受或划归各继承人分担，经债权同意者呢，继承人才免除连带责任。好，第二项，继承的连带责任自遗产分割时起呢，如果债权清偿期在遗产分割后者呢，自清偿期届满时起呢，经过5年而免除。好，一样了，文言文，但是翻译成白话文呢，有够简单。这个条文呢，回归一个继承法上面最基本的原则。好，那么假设你看黑板上这个案例，老爸甲死亡之后呢，留下钱还不少，后他可能留下900万的一个财产。好，留下900万的财产呢，更正一下，一个特定的 A 屋。好了，你留下900万的财产，可是你对外也负债600万，那么实务上经常发生的情形就是 A 屋当然先登记成 A、B、C 三个人的共有，然后你们事后再去分割，那是你们家的事情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呢，不管你们这个财产怎么去分割，毕竟是你们继承人的内部关系，但是债权人才不理你呢。站在债权人某乙的观点来讲， 反正我就是对你们有600万的一个债权，那这600万的债权呢，理论上三个继承人都要负连带清偿的一个责任。这是继承法呢之后会讲到1153条的规定，153条写得很清楚，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所负的债务呢，对外都是负连带清偿责任。所以本来问题很简单，反正呢乙呢针对他600万的债权呢，都可以向 ABC 呢要求连带清偿600万。那17条在规定什么呢？规定一个很啰嗦的情况，有时候呢继承人在分割遗产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一个特别的约定，譬如说债务600万遗归一定之人承受，大哥 A 比较有担当， A 愿一个人扛600万，或者你们内部约定每一个继承人各归各的，每一个人各得200万的一个债务，这种所谓划归之一定之人承受或者各继承人分担，法律上的特点就是你们继承人内部有一个连带责任免除的约定。继承人间内部连带责任免除的规定，想也知道呢债资相对性嘛。我们三个继承人 ABC 关起房门来自己讲说，我们不要负连带责任，我们要移归 A 一个人承受，或者依照大家的应继分比例，每个人承受1/3，每个人各自分担200万。很抱歉的是，你们自己继承人内部的一个债资契约的协议，根本对债权乙来讲不生效力，要对他生效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所以第一项算是一个很累赘的条文，反正你们继承人之间有这种连带责任免除的约定的话，如经债权人同意者，连带责任才免除，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根本无待法条特别规定。好，那么第二项称为法定的连带责任的免除，第一项学理上称为约定连带责任的免除，第二项叫法定连带责任的免除。那什么叫法定连带责任的免除呢？继承人的连带责任，对外600万的连带责任，从遗产分割时起呢，经过5年而免除。真的拖够久，拖满5年的话呢，那么这时候呢，5年后呢就免除连带责任。同学注记下，免除连带责任不等于免除债务，这是所有教科书特别强调的。第二项的效果是呢，5年之后 ABC 不用连带对600万负责，但是债务依旧存在，改成各依应计分比例平均分担，所以 ABC 各自要对乙呢负200万责任。你不要傻傻想说连带责任免除，连债务都免除了，没有这回事。第二项只是单纯规定免除连带责任，可没有人告诉你连债务都跟着免除了。这个解释论上的重点呢，请同学呢稍微的留意一下。那文字的说明12页跟13页都写得很详细，你回家可以稍微的复习一下。好，这就是第一节呢，我们简单跟同学提到的关于呢分割所得的遗产继承法上的特别规定168到117条。那么今年的一试考题呢也曾经考过。那第一节的部分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剩下没有讲的今天全部都讲不到，因为呢这些都是留待呢我们呢倒数第二堂课专题的介绍，16页以下教你呢98年全新修正后的全面限定责任主义，除了跟你讲新法的内容之外，顺便教你怎么去算实际的一个案例，这是具体遗产的计算分配关系，我们留到一堂课完整的专题呢再跟同学说明。所以第一节的部分我们就先把跟计算题比较没有关联性的这个168到117条的特别规定呢，学理上面有一些呢特殊见解的部分，就先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剩下的时间请你先往后翻，来直接翻到88页以下，我们来看比较简单的第二节继承的类型。来，什么叫做继承的类型呢？第二节跟同学介绍的观念就是啊， 除了98年修正的全面限定责任之外，现行法还有三种继承的模式供你自由选择。所以他的观念就很类似，如果说呢老爸老妈呢往生了，你身为儿子女儿继承人没有特别表示的话，那就直接适用98年修正后的全面限定责任主义，依照新法的内容来清算分配你的遗产关系。相反的，有些继承人比较积极，他可以选择说我不喜欢什么新法的全面限定责任主义。这观念很像夫妻财产制啊，你们结婚没有选择夫妻财产制，就直接适用法定财产制。但如果你们有积极选择的话，你们还有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可供选择。如果你有积极做选择行为的话，那你就可以呢摆脱呢法定财产制的拘束。这个逻辑在继承篇一样，继承篇的游戏规则呢，立法者也告诉你了，你老爸往生之后，你如果没有积极表示的话，你就适用了我们等一下我们之后要讲的全面限定责任主义。那你也可以说我不喜欢全面限定责任主义，我想要别的继承方式。你如果主动积极去选择的话，我们也给你了别的管道。所以呢，整个88页以下第二节谈的就是呢，除了新法所规定的全面限定责任主义之外，还有哪些继承的形态存在，这是整个第二节所要规范的重点。好，首先看到第一个类型呢，叫做呢单纯承认的类型。那这个类型呢，可以说理论上存在，事实上殊难想象，因为殊难想象会有这么笨的继承人会做这件事，但是呢还真的有少数的继承会这样做。所以第一个类型唯一的考点就是同学用力的把52年台上字451号的判例背起来，在各位书上88页。哎，你将来准备考试请注意一下，第二节不要花太多时间念，因为国家考试呢不常考冷门章节，但是一定要念，因为只要考出来千篇一律固定的考点，这里完全没有什么复杂的学说争议，还是什么深厚的法学理论都没有了，只有一些基本的判例见解呢，还有法条的解释，请你了解一下，如此而已。所以你看一下第一个类型，什么叫单纯承认呢？看一下定义，继承人对外积极表示，各位把积极表示四个字圈起来，你呢逞英雄啊，对外呢自己拍胸脯保证说我要无限的承受被继承人财产上一切权利义务。那这一种人呢民法简称白痴吼。为什么叫做白痴呢？你爱逞英雄，老爸往生之后呢，你就出来拍胸脯说各位债权人不用担心，老爸做的事情我全部扛哦，我老爸欠你们多少钱呢，我今天当着你们面就是呢我照单全收，一毛都不会少，全部还给你们。那你为了博取这个美名呢，债权给你拍拍手，好有担当的儿子哦。那这种人呢大概呢只有呢精神不太正常的呢才会这样做了。那如果你真的这样做，还真的积极对外表示你愿意盖瓜承受，无限的承受你老爸一切的权利物的话，那你就构成我们学说上所谓单纯承认的太阳。那一旦你逞英雄对外积极表示之后呢，最高法院判例怎么讲呢？最高法院判例逻辑就是英雄永远要付出代价，你爱当英雄，你要承受一个不利的结果。什么结果呢？来，你把判例念一遍。继承人为承认继承后，就是你对外逞英雄为单纯承认后，纵使没有超过旧法的限定继承3个月或抛弃继承的法定期间，亦不得在期间内再为限定继承或抛弃继承的表示，以免权利状态不确定，有害债权的利益。哎，各位什么意思啊？万年考古题就一个考点，甲死亡之后呢，他的儿子 A 逞英雄， A 还真的就呢对外积极表示说愿意盖瓜承受老爸的一切债务。好，你在呢比如说这个老爸是2月1号死亡，好了，2月1号死亡，那你对外逞英雄呢2月3号就逞英雄了，对外就积极表示， 表示完之后才发现，哇，老爸还真的欠一笔股债。假设老爸对外欠了5000万的债务，远远超过 A 子可以负担。这时候 A 子能不能讲说呢？我现在不当英雄了，我赶紧在2月10号呢，为一个抛弃继承的表示。题目一定只会这样考你，问你，请问你2月10号 A 子得否为抛弃继承？考点在哪里？理论上可以，因为抛弃继承我们的规定是从被继承人呢知悉被继承人甲父死亡时起3个月的法定期间内都可以为抛弃继承，所以理论上 A 子并没有逾越3个月的抛弃继承期间。而且依照现行法的规定，抛弃继承章节的规定里面，现行法也没有说为积极承认表示后不得抛弃继承。既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规定，你又刚好在3个月的法定期间内，所以本来理论上而言呢， A 子可以赶在3个月内再去做抛弃继承的动作。但是偏偏最高法院不买账，要同学背的考点在这边。最高法院非常特殊的见解，英雄要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呢？判例刚刚你念过了，继承人一旦对外为承认继承的表示后，纵使还没有逾越3个月的抛弃继承期间，你也丧失了抛弃继承的权利。你爱逞英雄就要当到底啊，你就是注定要对5000万全部的债务呢负无限清偿责任。好，那么解释判例的意旨，请你注意一下，在最后一句话答题的关键要点出来。最高法院为什么采这个见解呢？不无道理，最高法院的着眼重心是债权人期待利益的保障，也蛮有道理啦。最高法院说呢，你对外拍胸脯保证5000万你都要付，那所有债权就会产生信赖，信赖说他们5000万的债权呢有人要盖瓜承受，信赖说我那5000万的债权呢一毛不少全部都要得回来。一旦债权人产生这个信赖之后呢，基于债权人呢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呢，判例就说那我们不准你在事后反悔呢当2天的英雄，事后又缩回去说你要抛弃继承，没有这回事了。这就是整个最高法院判例的一个规范要旨所在。那同学只要把这个判例的考前拿出来再复习一下就 OK 了。这就是第一个类型非常简单的定义跟考点，所谓单纯承认的形态。好，那单纯承认的类型看完之后翻到90页，比较重要的第二个类型抛弃继承。好，那什么叫抛弃继承呢？这是实务上最常见的，继承开始后继承权人依照法定的方式向法院表示说我要脱离继承的身份，我要呢完全立在一个跟继承毫无关系的地位，不想成为继承人，不欲成为继承主体的表示。那同学想也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形逼得你呢要脱离你跟老爸的父子关系，要脱离你跟老爸的继承关系呢？一定是呢老爸负债累累。所以实务上最常见的抛弃继承的背景呢，一定是你已经很确定的知道老爸实在欠一屁股债，老爸死亡的时候呢除了留下回忆给你之外呢一毛钱都没有留下，但是他死亡的时候呢还留下5000万的负债，5000万你一辈子都赚不到哦。这个时候呢干脆就直接抛弃继承了，放给他烂哦，那5000万呢跟我没关系，我要呢丧失继承的身份，你们债权自己想办法去做别的主张。这个就是所谓呢抛弃继承的一个动作。好，所以抛弃继承的性质同学看一下，它是身份行为的一种，很好懂啊，你会产生身份关系的得上变更，会丧失继承人身份，所以当然是带有身份法上的效果，所以性质上是身份行为。既然如此不用多讲，请你举一反三，身份行为只要有意识能力就够了。所以抛弃继承的考题里面，如果考你说15岁的 A 子得否抛弃继承呢， 当然可以，因为十五岁的 A 虽然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但只要有意思能力的话，身份行为都能单独有效为之。这个基本常识附带提醒同学稍微注意一下。好，信实看完之后往下看要件的部分。来，这个要件就是一大堆阿里阿扎很零星的考点呢，请你花一点时间背一下。怎么样做才能够完全符合民法规定的抛弃继承呢？第一个，必须在继承开始后为之，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继承开始前，你不能预先抛弃继承权，预先抛弃是无效的，一定要人死了，继承开始后，继承权具体化之后呢，你才能抛弃。第二个要件也是一样，看标题就知道，一定是要合法继承人才有抛弃继承的问题吗？再来第三个，期间的一个规定，新法修正后的内容，从知悉得为继承时起三个月内为之，真的没有任何大学问，法条死背起来吧。期间的起算点是知悉时，期间的长短是三个月，这选择题专案考你后，把条文背熟一点就好。在第四个要件，要以书面向法院为之，这里条文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在第五项，不得付条件期限，这是身份行为不得付付款，以免破坏身份行为安定性的基本概念，都是第一堂课总论篇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的指导原则，很快的带你看一遍。第六个要件也是一样，必须还没有逞英雄，没有在单纯承认继承之前啦。第七个要件，74年律师高考考过，考你背最高法院的见解。那这个东西其实你不用背吼，尝试也知道。最高法院说继承权要全部抛弃，不得一步抛弃。那这里所谓的一步抛弃包含两种情形，所谓不得一步抛弃，除了说你不能针对某一项特定的财产的做抛弃与否的表示之外，也包括你不可以只选择抛弃义务保留权利。简单来说，你要抛弃就是全部遗产的权利义务一起抛弃，我们不准你只针对特定遗产抛弃，你不可以说我只有抛弃 A 车的继承权，但是保留 B 屋的继承权，没有这回事。除此之外，你也不可以说我只有抛弃我老爸的债务，但是我不抛弃我老爸的债权，也没有这回事了。反正你要抛弃，一定是全部遗产的一切权利义务通通抛弃，不准你切割做抛弃的动作，这就是第七个要件，必须全部抛弃，不得一步抛弃。好，要件很快看完之后，来紧接着看效力的部分。第四点，效力的部分可以说是抛弃继承章节里面必考的一个重点。那么呢，它的考点何在呢？来，你看一下书本的标题。抛弃继承第一个效力叫溯及效，溯及到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很好懂啦。老爸二月一号死亡，即便你拖到三月一号才抛弃继承，一旦抛弃继承合法之后，是溯及到二月一号开始，你就自始丧失继承的一个身份，这叫抛弃继承的一个溯及效力。好，再来第二个效力是呢174条第三项，这个叫训示的规定。你抛弃继承要以书面通知因为你抛弃而应为继承之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讲白点，立法者科予你一个通知后顺位继承的义务，你有一个通知的义务了。因为你抛弃继承，可能第二顺位以上的继承会替补上来成为合法的继承人，所以立法者科予你的义务就是，如果因为你老兄抛弃继承的结果，后顺位的继承会替补上来的话，你要赶紧用书面通知后顺位的一个继承人，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合法继承了，这样后顺位的继承人才有办法思考说他们要不要也跟着抛弃继承了。所以呢，174条第三项科予你一个呢通知的一个义务所在。好，这是第二个效力，非常简单，稍微看一下条文就好了。在第三个效力93页1176条，请同学特别打三颗星号。所有国家考试考到抛弃继承的，一定会夹杂这一个争点考你，不难，只是测验同学看条文够不够仔细。来，176条叫做呢，抛弃继承后对其他继承的效力， 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对照93页，它是一个非常冗长的条文，但是理解起来却有够简单。在念这个法条之前，你先了解一下这个条文规定的主轴是什么。先翻译成白话文，176条要处理的问题就是，有人抛弃继承之后，原本属于他的应继分应如何归属。你先不要看条文，先了解这个法条要处理的背景。它的背景就是，今天如果有人抛弃继承了，像黑板上这个例子，甲死亡呢，有3个儿子乙丙丁，但是乙很奇怪，他说要钱我自己赚，我才不屑分老爸的遗产。所以明明老爸有600万，每一个人理论上可以分到200万，但他老兄就是特别有骨气，我不要我爸爸的钱，我要抛弃继承。好，按你抛弃继承之后，原本属于你的200万应继遗产，因为本来理论上这600万3个小孩各得200万，那其中有人抛弃继承之后，立法者就在规定，那原本属于你的应继分，原本属于你应该继承的200万元呢，这200万怎么办？176就说了，来你看一下条文，先看第一项就好。1138条所定的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当中，有人抛弃继承，不就是黑板上的直系血亲非亲属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有人抛弃继承的话，应继分归属其他同为继承之人。什么意思啊？这个时候呢，原本属于他的200万就归属到跟他同顺序同为继承的丙跟丁，所以丙跟丁各多得100万。因此甲死亡之后，遗产的分配就是丙丁各得300万。那同学会说，有够简单哦，不用规定，我直觉也反映得出来。对，但是陷阱来了，绝对不会考你第一项，一定考你第二项以下。因为出题者吃定了同学的念完第一项大概觉得很简单，后面就懒得看，所以你会掉到这个小陷阱里面来。什么小陷阱呢？看一下第二项，来，第二项以下规定的特色呢，叫做第二顺序到第四顺序的继承人中，有人抛弃继承权者，应继分归属其他同一顺序的继承人。来，重点第二项，你把同一顺序圈起来，什么意思呢？各位，你切记这个观念呢，就很好应付考题了。抛弃继承应继分的归属呢，绝对不是按照人头来计算。什么意思啊？会按照人头计算的只有呢第一顺序的非亲属抛弃继承的时候，像黑板上乙子抛弃继承的时候，他的应继分呢归属到其他非亲属身上，其他非亲属呢或者是配偶呢才是依人头来比例分配。但如果是2到4顺序的继承人有人抛弃继承的话，那么这时候呢，应继分不是归属于其他继承人，而是其他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哎，什么意思啊？各位吼，我们呢稍微题目改一下，可能你会清楚一点。今天假设这样好了。甲死亡有配偶还有3个小孩，那他本来600万的遗产呢，考题你要怎么算呢？本来理论上是呢配偶跟非亲属依人头计算。各位特别强调一个观念，你复习一下1138跟1144。176要跟你强调重点是，只有配偶跟儿子非亲属共同继承的时候，应继分才是按人头平均分配， 太太加上三个儿子除以四，每一个人各150万，所以只有呢配偶跟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同为继承的时候，有人抛弃继承，抛弃掉的应继份才是按人头平均归属于其他继承人。所以遗子如果抛弃继承的话，原本属于他的150万就按照比例呢平均分配给丙丁跟戊，每一个人各分得30万，所以各分得50万。所以遗子抛弃继承之后呢，甲的600万遗产变成丙丁戊各得200万。为什么各得200万啊？多出来的50万哪里来的？就是本来属于乙的150万，按照人头平均分配给丙丁戊，每一个人多50万。这就是第一项的规定。所以注意看第一项法条的文字，它是写应继份归属其他继承人，第二项的文字却改成其他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差别在哪里呢？稍微改一下，甲二月要死亡，如果的题目改成说甲没有儿子，他只有呢两个兄弟姐妹，他有呢乙跟丙呢两个兄弟。好，那现在重点来了，看清楚哦。本来啦，他死亡的时候600万的遗产，同学翻到144条，本来如果没有人抛弃继承的话，那144条告诉你说这个遗产如何分配呢？配偶如果跟第三顺序的兄弟姐妹同为继承时，配偶先拿1/2，戊先拿300，然后呢剩下1/2由兄弟呢平均继承，乙跟丙各150。好，你看清楚，现在我考你乙抛弃继承的话，请问你原本属于乙的150万如何归属？你会中计就是傻傻的按人头均分，观念不清楚的同学就说啊，原本属于乙的150万除以2啊，戊跟丙各再多分得75万。大错特错，因为第二项怎么讲呢？176条第二项告诉你啊，只要你是2到4顺序的继承人，有人抛弃继承的话，原本属于他的应继份是归属其他同一顺序，并不是写其他继承人，而是其他同一顺序。什么意思啊？乙的应继份只会流向跟他同顺序的继承人，谁是跟他同顺序的继承人呢？兄弟丙。因为乙丙是138条第三款的第三顺序继承人，所以乙所抛弃的150万全部流向丙这边，所以其结果变成乙抛弃继承后，应继遗产的分配是丙独得300万，戊独得300万。这是呢整个概念法学的游戏规则，请你特别注意的地方，乙的应继份不会流向戊这边，只会流向同一顺位的继承人。这是第一项跟第二项综合观察特别提醒你注意的第一个考点陷阱所在。好，这个交代完之后，剩下第二个考点在1176条的第五项。来，第五项独立出来看。各位啊，这176条最常考的就是第二项跟第五项而已了。你把第二项跟第五项看清楚了，这个条文就全部的重点都能掌握了。其他第二项第五项以外的法条都很简单，请你呢休息时间看一下条文，自己做文意解释的翻译就好了。来，第五项的重点在哪里啊？连接到我们前面讲的代位继承的制度，所以它是一个法条观念的综合演练。来，同学看一下第五项讲什么。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亲等近者均抛弃继承权时呢，同学把均这字圈起来，要亲等近的儿子那一辈通通抛弃继承的时候，由次亲等的卑亲属呢来加以继承。好，什么意思呢？来对照一下。 一样，甲死亡的时候留下600万遗产。好，既然留下600万，本来理论上，黄色粉笔叫理论上，理论上他的遗产是呢，乙跟丙平均分得300万。好，按你对我黑板上考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甲死亡之后只有乙抛弃继承，第二题目乙丙都抛弃继承。好，我就考你这两小题，请问你呢，甲死亡后600万的遗产如何分配？来，同学观念怎么讲呢？第一小题，只有乙抛弃继承的话，现学现卖一下，考你176条第一项，写清楚哦。依照176条第一项，你的考卷上的第一个重点是呢，甲的财产由丙一人单独继承。因为刚刚第一项不是讲说呢，这个非亲属儿子呢抛弃继承的话，他呢依照人头的比例呢留向其他同为继承之人，啊，其他同为继承之人这个题目没有配偶，就只有兄弟丙而已，所以乙的300万全部留向丙，所以呢结论就是由丙一人单独继承。但是呢争点还没写完。各位，你要训练自己呢，这种的考点呢，一定要把这句话交代一下。来，哪一句话呢？1140条的争点啊，抛弃继承会构成乙对甲丧失继承权，但是这个时候子辈对父亲丧失继承权，会不会让孙辈产生代位继承呢？不会，因为我们之前讲1140条，特别跟你强调140条，我国目前传统的通说很奇怪，认为代位继承发生的事由里面，法条所谓的丧失继承权，专指因为145条失权的情况，不包含抛弃继承的情形在内。借这机会很快的复习一下前面140条教过的观念，忘记的麻烦你自己书本往前翻，翻回140条。所以你要写的完整呢，就是考你176第一项夹杂140的解释。这时候乙虽然对甲丧失继承权，但这里的丧失继承权不发生孙辈代位继承的问题。这是第一小题呢完整的一个作答。再来第二小题，改成儿子这一辈，也就是呢直系血亲非亲属亲等近者，低亲等的非亲属子辈全部抛弃继承。那这个时候呢，你刚刚念的1176条第五项粉墨登场了。这个法条适用的前提是儿子这一辈全部均抛弃继承。均抛弃继承呢，立法者特别规定地方在哪里？仍不生代位继承的问题。这是第一段争点你要提到的，跟第一小题一样，乙丙抛弃继承虽然都构成乙丙对甲的丧失继承权事由，但这种的失权事由不生代位继承的问题。那紧接着第二段，那不生代位继承要怎么继承呢？来，第五项呢现在就派上用场了。第五项就说，亲等近的子辈均抛弃继承时，由次亲等的非亲属继承。同学注记在你小六法旁边，这个第五项呢学理上称为本位继承。什么意思啊？把孙子视为儿子的意思。这是第五项最粗浅的白话文翻译，亲等近的子辈均抛弃继承，立法者就拟制孙子变成儿子，所以这时候孙子是依人头平均分配， ABC 三个人呢依人头平均分配，各分得600万，各分得200万。所以第二小题的争点就是，请你不要误会说啊，乙丙抛弃继承，你还把三个孙子当代位继承人，然后写什么 AB 各得150万 ，C 得300万，没有这回事。儿子这边均抛弃继承之后，孙辈就成为本位继承的概念。那什么叫本位继承呢？就是你的身份就视为儿子了，我们就依人头呢平均分配这个遗产，所以呢 ABC 各得200万元。这就是概念上来讲第五项的规定。 好，以前讲到这边就画下句点了，但是呢每次下课都有同学来问一样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同学哦，脑袋你稍微灵光转一下，不要呢一定什么东西都要条文讲哦。啊，条文如果没有讲的话你就不会写，这是蛮危险的。有时候呢条文没有讲的情况之下呢，那么这时候你自己活学活用，什么意思啊？这个黑板题目我现在只给你改一个东西，改什么东西呢？来，第二小题，乙丙均抛弃继承，然后我加一句话，你不要呢多加这句话你就不会写了，说条文没有讲我不会了，我只改一句话，甲他的老婆还在啦，甲死亡的时候配偶丁还在，但是儿子乙跟丙呢不明原因均抛弃继承，这时候请问你遗产如何分配？第一段重点一样，儿子抛弃继承，孙子还是不会成为代位继承人，那第二段改什么呢？这时候孙子视为儿子，孙子视为儿子，配偶还在的时候，那就是跟配偶大家按人头均分。既然孙子视为儿子了，那儿子跟配偶的应继分本来照144条的规定就是呢依人数平均分配啊，所以就是 ABC 跟太太丁各150万，非常简单，回归继承法144条一般逻辑，不需要条文特别规定，理论上你当然自己要推导的出来哦。这就是呢整个呢抛弃继承应继分的归属，我们特别把第二项跟第五项的规定呢在这边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希望你呢遇到实际的计算题案例的时候呢不要搞不清楚说他到底要如何分配遗产了。好，这是呢抛弃继承效力的部分，92页以下到这个94页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最后呢请你往后翻来，抛弃继承剩下一个呢法研所的最爱问答题的考法，99页以下，这东西你看一下就好了，国家考试不太可能考你问答题，但是法研所林秀文老师很爱考的，在东吴跟辅大呢前后已经出现了3次了，这是呢学说的整理，非常简单的一个万年争点，抛弃继承跟债种结合是否成为债种里面244条撤销诈害债权行使的对象，这个问题在考什么呢？很简单的案例，甲死亡的时候呢本来有一个儿子 A， 好，那么甲死亡的时候呢遗产留下很多，譬如说甲死亡呢留下遗产800万，好，本来理论上800万全部都是 A 子一个人单独继承，那现在题目的背景就是呢 A 呢对外负债累累，老爸没有欠钱倒是小孩欠钱，欠了某乙500万，那本来理论上某乙很高兴，某乙想说我赚到了， A 本来没钱的，因为老爸死亡天上掉下一笔财富， A 可以继承800万遗产，继承完800万刚好可以清偿我500万的负债，没想到 A 子真的异于常人后，他抱着一个呢玉石俱焚的决心，我呢就是很讨厌某乙啦，我宁愿牺牲自己的继承权益，我也不要让你老兄拿到任何一毛钱，所以本来我继承800万还你500万我还净赚300万，但是我不屑哦，我宁愿不要300万我要拉你一起下水，所以 A 子就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他决定向法院抛弃继承，那请问你 A 抛弃继承之后谁会傻眼呢？当然是债权乙，债权乙就很生气向法院提起呢民法244条撤销诈害债权之诉，主张说抛弃继承的行为有害债权的利益，抛弃继承的行为会造成继承人债务人资历的减少，有损债权人某乙的权益，所以乙就主张 A 抛弃继承的行为呢是诈害债权行为，依照244条要求撤销 A 子抛弃继承的行为，可以还是不可以？戴老师是才肯定说站在债权权益的保障，他认为 抛弃继承呢是处分呢既有的财产权利的行为，所以当然可以构成244条撤销对象。但是多数的学者认为否定说，理由很简单，在总244条撤销权行使的对象限于财产行为才可以撤销，抛弃继承本身是身份行为，一生专属性人格色彩浓厚，理论上不成为撤销权的标的。这是呢纯学术论证，同学自己看一定看得懂，你就呢回家或者等一下休息的时候花个十几分钟时间，把这个戴老师跟黎秀老师呢不同见解对立的理由呢稍微的看一下。这是抛弃继承章节最后一个万年考古题，你把这个学说的争议呢简单的了解一下。好，那前面呢这两个类型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剩下最后一个类型103页以下无人承认的继承，我们休息之后呢下半堂时间再接续来看。那一样哦，等一下有问题的同学10点10分呢下课再问哦，这中场20分钟呢啊，这样我先请假好吃个饭吼，那稍微补充一下血糖呢，等一下10点10分同学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留下来讨论。好，那先到这边。